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5集。你们是不是真的以为我挺好惹的？来人又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轻笑道： 九点，刚好。 他落座，将放到桌子上的文件打开，朝法官看过去，非常礼貌地说道： 可以开始了。 许家人请到的是一位中年律师，戴着边框眼镜，十分具有侵略感。可是面前这年轻男人面带笑意，干净温顺，举手投足都带着十足的从容，甚至说得上是儒雅，倒像是一个明星，不太有许家律师那种十分明显的气势。中年律师摆出证据，侃侃而谈，为许慎据理力争，死死抓着许慎受伤那个点不放。年轻男人手搭在卷宗上，只是偶尔抬头看中年律师一眼，儒雅绅士，表情看不出明显的变化，一直没说话。中年律师摆出了一系列卷宗，一条条法律理得特别有条理，他说得口干舌燥，说完后喝了一杯水，朝法官点了点头： 法官，我的陈述完毕。 宁晴紧紧盯着那年轻男人，心中有些不确定，这年轻男人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他不是秦冉的律师吗？不辩驳，不据理力争，还这么年轻，不会只是一个绣花枕头吧？他正想着，年轻男人终于站起来，他没有摆资料，只是先露出笑： 受秦小姐的特别授权委托，将由本人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参与本庭诉讼。在此之前，本人详细阅读了案卷材料，针对对方提出的事实依据，我有三个质疑点。一，根据法律条文，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对方所列举的防卫过当，毫无意义。 年轻男人论点鲜明，证据充分，条理清晰，语言精炼，似乎有一种明显的魔力，不露痕迹地把所有人乃至林婉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他措辞严谨，结构缜密，显然做足了功课。中年男人完全找不到插入点乃至辩驳点，脑门上冒出了一层层细汗。 以上，尊敬的法官先生，我相信你一定能得出这是最严谨最庄重的控诉。 年轻男人微微笑着，不足20分钟的陈述，他已经领着全场陪审员看了一场大戏。对面的律师已经被这劈头盖脸的陈述砸晕了，更别说陪审团的人。这一场官司结束得异常快，林婉还在懵逼中。中年律师扶着桌子站起来，他盯着年轻男人有些熟悉的脸说： 请问您是？ 京城军藩律师事务所，齐成军。 年轻男人收好文件，偏了偏头，十分儒雅地开口。刚刚开口间那锋芒毕露，犹如幻觉。云城跟京城隔得不远，这里的律师大部分是京城毕业的，从事法律的没有人不知道在京城异军突起的戚成军。林婉刚刚就觉得这年轻男人面熟，眼下对方一开口，他就跌坐在椅子上。周围没有人说话，林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戚成军，竟然真的是他。戚成军在京城无论是名望还是实力都是公认的强悍，他是多家资历庞大企业集团的律师顾问，当初沈家为了请戚成军费了多大的气力，眼下他竟然在云城这样一个或许连二线城市都算不上的地方看到了戚成军，要是被沈家老爷子知道。林婉身体抖了抖，他忽然意识到这一次他真的是搞砸了。傍晚 小医师。 闹钟调好了，要记得吃。 程俊往沙发上靠了靠，把手机递给秦闪。 让程木开车送。 没事，我递个车就行。秦闪接过来手机，笑了笑，挺随意的。他要去医院看陈淑兰，其实他是不愿意去的。可陈淑兰忽然打电话给他了，说想看看他。秦冉再说不去，外婆就该怀疑了。他套了一件长袖褂子，准备去医院。程俊没说话，只看他一眼，那目光冷冷清清的，像是深湖，让人察觉不出思绪。 那你小心点。 程俊不太高兴，却也没有说什么。他还能绑着这小朋友上车不成？等秦冉走了，陆兆颖才凑过头来，小声道， 你说他手都不能动了，还这么酷干嘛？就不能对我们撒个娇吗？嘿， 想到宁晴，陆兆颖又贼郁闷。再想想，有这么个妈，他能对着谁去示弱呢？陈俊看他一眼，情绪也不太高。 滚远点。 末了，又扯了一下衣领，挺烦躁的开口。 齐成军呢？让他过来一趟。 校门外。秦冉蹲在路边等车，左手拿着手机翻开闹钟看着。他手上了消炎药，还有一系列促进愈合的药，医生也开了两种口服药，只是他不怎么记得去吃。他向来不在意这些，想起来了就吃，不吃也不会死。陈俊感觉他这态度不行，刚刚就让他回宿舍拿药瓶，一瓶一瓶倒出来，认真数了一下剩下的药，发现他少吃了六粒，就拿着他的手机给他定了闹钟，什么时间吃什么药都很清楚。的车到了，秦冉收起手机，半个小时后到达医院。秦冉刚到住院楼，就看到在交费区边的宁晴跟林婉。 冉冉， 宁晴看到他，立马招手。林婉正想着事儿呢，听到声音也抬头。他一向不怎么拿正眼看秦闪，罕见的这回他对秦闪露出了笑。 你小姑正在给你外婆交住院费。 宁晴走过来要拉秦闪的手，被秦闪避开了。宁晴动作一致，秦闪抬头瞥两人一眼。 关于许氏那件事，你也别生我的气。 林婉倒是经历过大场面的，面色丝毫不尴尬。说到这儿转了话题。 都是一家人，和气生财。上次我哥交的费用用完了，我来给你外婆交费。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劝，也可以说威逼秦冉妥协。秦冉盯着林婉，眯了眯眼，轻笑道，我让外婆来云城让你照顾，从不插手外婆的事。我可能在外婆这件事上推让太多，让你们产生了错觉。你们是不是真的认为我只能被逼着听你们的话，任由你们摆布？他随手将手机塞回兜里，又抽出兜里的一张银行卡，头也没偏的开口，麻烦112号病房交钱。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